时间，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京泽。今天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冬残奥会的筹办的情况。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共设有6个大项、78个小项，共将产生78枚金牌，涉及3个赛区的5个竞赛场馆和25个非竞赛场馆。首先，北京、延庆、张家口三赛区的竞赛场馆都已经完成建设，非竞赛场馆也将在今年陆续交付。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说， 残奥的竞赛场馆是5个，非竞赛场馆跟健全人是完全一致的，这5个竞赛场馆完工了，但是我们有些细节的地方还慢慢来抠，准备对所有的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进行全方位的对无障碍的联合检查，100%达到无障碍指南的要求。 在场馆无障碍方面，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促进场馆建设、赛会服务和城市运行工作中落实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无障碍技术标准。 2018年呢，我们发的无障碍指南达到了国际标准，又符合我们国情的 IPC 批准的无障碍指南，比咱们国内的标准要高。去年9月份，我们又发布了一个无障碍指南图册，在使用方面非常好用，看不懂这个文字，看图一下就看懂了。 按照2个奥运同步筹办、一港双责的工作原则，冬奥组委各部门在场馆规划建设、竞赛组织、赛事服务等方面同步推进北京冬残奥会筹办工作一港双责。 你比方说，规划建设部把无障碍和残疾的需求纳入到他们整个的设计规划当中，最后达到残奥运动员也能够使用我们现有的这个场馆，也就是说这个场馆是两用的，既满足奥运需求也能满足残奥需求，这叫一岗双责。每一个业务口、每一个部都有干奥运的责任，有干残奥的责任。 而在服务保障方面，对医疗需求、场馆医疗站建设、工作流程等方面充分考虑冬残奥会特点和需求，并组织做好假肢矫形器、轮椅维修服务保障工作。 运动员保障，你比方说我们这一次搞这个测试赛，我们找了中国残疾人辅具中心作为假肢和轮椅维修。假肢和轮椅作为一个肢体残疾人来讲，就是他的腿，在赛场上他的假肢维修坏就相当于骨折一样，那么我们就立即的给他进行抢救，选派了一些专业人士到了延庆、到了古杨树、到了云顶，进行了现场的假肢和轮椅维修。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风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佳明158超体加速日记。 我是主持人宋阳，完成过2次 Ironman 大铁、3次百公里越野赛，现在全程马拉松的最好时间是3小时35分钟，半程马拉松1小时37分钟。我将用一块佳明 Forerunner 945手表，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科学训练，同时记录我的身体变化指标。训练30天后，挑战10公里42分钟的完成时间。超级体验团，更多体验，让你的生活丰富多彩。嘿，大家好，我是宋阳，欢迎收听佳明超体